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那么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目前工业、交通运输等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已经编制完成了，正在按照程序报请审议。沪深 A 股三大指数16号小幅收跌，酿酒板块逆势走强。中高风险地区省会城市到北京航班每天只保留一班。许家印变卖个人资产，已经为恒大注入了超过70亿的续命资金。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啊，我们也会连线嘉宾，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网约车市场竞争的一个新格局。那我们今天也是在直播间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想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说说您在选择这个网约车平台的时候都比较看重哪些层面，比如说价格是不是您首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哈？包括对于这个车型啊、司机的服务方面，您都有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和我们聊聊。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家发改委表示，目前工业、交通运输等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已经编制完成，正在按照程序报请审议。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伟16号表示，关于一加 N 后续政策体系，那么按照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能源、工业、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领域和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建材、电力、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的实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撑、财政金融、碳汇能力、统计核算以及督查考核等支撑政策。那么目前呢，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领域的实施方案和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已经编制完成了，正在按照程序报请审议，审议通过之后将按照程序印发实施。再来关注国家网信办表示，集中力量整治违法违规账号乱象。国新办16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表示，最近部署开展了互联网用户账号运营乱象的专项整治行动，将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技术等手段综合施策，多管齐下，集中力量整治五大乱象。那么一是违法违规账号被处置封禁之后转世穿马甲的捞钱问题，二是用户账号名称信息违法违规问题，三是网络大 V 账号粉丝数量注水造假问题，四是用户账号恶意营销问题，那么五是未成年人违法售卖网络游戏账号问题。 来关注银保监会16号发布防范代理退保等风险的提示。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远离代理退保、代理维权不法行为的侵害。那么当前啊，有一些不法分子以代理退保、代理维权名义招揽生意，声称呢可以帮助消费者全额退保、修复征信、解决债务、全额免息，怂恿或者是诱骗消费者委托其办理退保和免息等事项。为此，银保监会提示要注意防范代理退保等风险，其中包括虚假承诺、伪造证据等不法手段，阻碍消费者的正常维权，危害消费者财产安全，暗藏集资诈骗风险，危害消费者信息安全权。那么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也提醒消费者要根据自身的需求来理性的消费金融产品，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如果发现合法权益受到了不法行为的侵害，应当及时向监管部门或者是公安机关反映，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好，咱们再来看看二级市场方面，沪深 A 股三大指数16号小幅收跌，酿酒板块逆势走强。 A 股三大指数16号集体小幅下跌，截止到收盘，沪指下跌 0.33%， 报收 3521.79 点，深证成指下跌 0.15%， 收报 14613.97 点，创业板指下跌 0.24%， 收报 3393.71 点，市场成交额依然维持在1万亿上方，达到了1.1万亿元，连续第18个交易日突破万亿。行业板块多数收跌，航天航空板块大跌，那么酿酒板块是逆势走强。再来把目光转回咱北京，看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啊。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办法16号开始征求意见。为了落实国家和本市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相关要求，实施好政府指导价管理，并且做好收费信息公开、收费行为监督等等工作，近日呢，北京市发改委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制定了《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从2021年11月16号到12月15号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管理办法对标对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监管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对面向普通高中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的管理参照执行。来关注中高风险地区省会城市到北京航班每天只保留一班。16号下午，北京市召开了第261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中国民用航空华北地区管理局副局长任超忠介绍说，按照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的相关要求，及时取消了发生本土疫情的相关地级市直达北京的航班，削减了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省会城市到北京的航班，每天只保留一班，并且严格控制客座率不超过75%。进京航班旅客非绿码以及有异常的旅客一律劝阻登机。 企业方面的消息，网易发布了2021年第三季度的财报。16号，网易发布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财报显示，该季度网易实现了营收222亿元，同比增长 18.9%， 市场预期210亿元，实现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净利润39亿元，而上年同期是 39.7 亿元。其中在线游戏服务的净收入达到159亿元，同比增长 15%， 创新和其他业务的净收入是49亿元，同比增长 26%， 网易有道净收入达到14亿，同比增加 55%。再来看看斗鱼，第三季度营收达到23.5亿元，同比下滑7.8%。斗鱼16号发布了截止9月30号的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总净营收是人民币23.480亿元，约合3.644亿美元，而上年同期是人民币25.465亿元，净亏损为人民币1.435亿元，约合2230万美元，而上年同期的净利润是人民币5960万元。不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调整后的净亏损是人民币7270万元，约合1130万美元，而上年同期调整后的净利润是人民币9870万元。苏宁易购回应了破产传闻，说是谣言，已经报案。16号，苏宁易购在微博发布声明，网传苏宁易购12月底宣布破产是谣言，苏宁易购经营一切正常。那么苏宁易购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对造谣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好，最后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许家印变卖个人资产，已经为恒大注入了超过70亿的续命资金。11月16号，有知情人士透露说啊，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到现在，为了维持集团流动性，许家印已经透过变卖个人资产或者是质押股权等方式筹集资金，累计已经向集团注入了超过70亿的现金，来维持庞大的恒大帝国的基本运营。那么在此期间呢，恒大没有融资，销售停摆，但是要保证财富每个月10%的兑付，总部员工发薪，以及境内外债券付息，推动全国各地的项目复工复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全球车企巨头纷纷发布停产燃油车的时间表。比亚迪日前发布消息说，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其与相关政府、企业和其他组织代表共同发表了关于加速向零排放汽车和货车转型的宣言，目标是在2040年或者之前实现零排放汽车和货车的销售占比达到100%。此外呢，近期包括本田等在内的多家全球车企巨头也是纷纷发布了停产燃油车的时间表，加快新能源车的发展进程。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本台消息。喜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忠实观众有福利了，养生堂节目推出了手机版，每天更新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随时观看。养生堂手机版还给每期节目都配上了图文节目笔记，您可以随时查看专家讲解的养生方法。那么请注意，养生堂手机版的正式名字叫做京氏健康 APP， 这个京氏就是 北京的京字和电视的视字，您只需要在微信当中搜索京市健康公众号并且关注，就可以下载体验。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聊网约车市场哈。今天我们是在直播间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我看大家聊得也非常踊跃，想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聊您在选择网约车平台的时候打哪家的车，您都比较看重哪些层面，比如说价格方面是不是您比较关注的一个因素，或者是车型包括这个车况以及司机的服务，您都有哪些要求？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咱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上午好，我是美哲。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和大家聊聊网约车这个话题哈。其实现在很多的朋友出行的时候，很多时候很多情况都会选择通过网约车的平台来叫车。那么这其中呢，比较有影响力的一家约车平台就是滴滴。那么这两年滴滴平台是多次登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比如说之前这个顺风车的安全隐患风波，再比如说今年的7月16号，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相关的部门是联合进驻滴滴，开展了网络安全审查。那么算一算啊，到现在滴滴是已经下架了4个月，但是咱国内的网约车市场依旧是非常的火热。有一个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网约车的订单数量就达到了69,175.8万单，这个环比是增长了6.6%。那么滴滴在下架的这几个月时间当中，日均的订单也是稳定在2000万单左右。虽然说，还是保持着行业第一的一个位置，但是它的竞争者们也在不断的发力。在这条赛道当中，参与者的名单是越来越长，除了大家可能之前听说过的像曹操出行、手机约车、美团打车之外， T3 出行以及被高德聚合起来的100多家中小平台也来参战了。这其中啊，像曹操出行、 T3 出行都获得了新一轮的融资，也许这是他们最有机会来动摇滴滴市场份额的一个时刻。根据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数据的统计，截止到2021年8月31号，也就是滴滴大概下架一个半月左右的时候啊，它的订单量是较上一个月下降了21.1%。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些流失的订单都流向了哪里？目前网约车市场的竞争格局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要连线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独立投资人赵晨老师。你好，赵晨老师。 啊，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哎，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其实从滴滴下架到现在大概4个月左右的时间啊，它的订单量的确是出现了削减，虽然现在还是保持着行业第一的一个位置，但是这些流失的订单的确也都去了其他的一些平台，因为大家其实打车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咱们这个网约车平台赛道上有几位参与者，包括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平台也愿意在这个赛道当中去比试比试，或者是分一杯羹哈。所以想先请赵晨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滴滴平台它流失的订单究竟都去了哪儿，目前这个网约车赛道当中的几位参与者各个平台啊，大家的打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好的，主持人。首先啊，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一个非常好的行业现象，就是整个行业的订单量啊，我们的环比是在不断的上升的。 嗯， 也就是说，滴滴平台它流失订单并不是由市场需求端的下降造成的，对吧？刚才我们说，全国网约车的监管信息交互平台十月份呢，它收到了这个啊6.9亿多万单啊， 69,175.8万单，嗯， 对，69,175.8万单。然后呢，还有一个数据呢，也可以显示出来我们的市场是在增长的，就是截止到2021年6月底啊，这是上半年的数据，我国网约车的用户的规模达到了3.97亿，比2020年的年末这增长了3,123万，也就是说又有3,000多万的网民加入到了网约车的用户的这个序列里边来。所以呢，其实可以说从市场的需求端来讲一点问题没有，这个行业是一个挺好的行业啊，还有这么多的这个消费的需求在拉动。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滴滴的平台流失的订单去哪儿了。首先呢，我们可以从滴滴之前的招股书里面看到啊，滴滴在之前日均的峰值的时候呢，是可以做到2,500万单，哇，这个是很吓人。 嗯， 但是我们在最新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到，滴滴日均变成了2,000万单，它的市场占有率呢，或者说订单占有率呢，从90%下滑到了86%。那从现在这个我们进一步的去拆解啊，市场的这个需求量在这儿，订单的数量也增加了，它减少这部分呢，我们分析一下，大概流向了三个平台啊。第一个呢就是即时出行啊，第二个呢出行，第三个是阳光出行。他们在上一个十月份的这个数据呢，显示订单的增长分别增长了113%、66.8%、33.8%。咱们听众朋友可能北京的朋友比较多啊，这个遇到即时出行的这个品牌比较少。 嗯， 可是我们有一些在齐鲁大地这个出差的同事们，他们在这个山东省内啊，他们是打过这个即时出行的。 嗯， 所以即时出行呢，它是一个基于这个山东省，迅速成长的一个品牌。而且比较有特点的是，我还特意关注了一下，我说为什么它能增长这么高啊？也是这个超过30万单，这个在网约车行业呢，月均超过30万单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意义。那么这个即时出行呢，我发现为什么它的增长比较快，是因为它首先啊背后有一个国金汽车投资，而这个公司呢，它本身呢是做新能源汽车研发的啊，所以我就找到了答案，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数量的增长， 嗯， 包括新能源汽车能够拿到网约车的这个运营公司的牌照，其实是一个国家政策鼓励的方向啊，也可以看到，就是像所以即时出行就代表了这样一类的这个新进的网约车平台，然后就迅速的成长起来了。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虽然在整个 APP 端跟我们直接寻找订单这一端啊，我们用他们用的比较少，我们可能很少会直接去找阳光出行、滴滴出行啊，跟其他出行的这些 APP 很难直接找到他们。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在聚合平台高德的这个打车里边，我们是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一些供应商的。就往往我们打开这个高德地图啊，我们选择用车这个功能的时候，你会发现下拉啊，至少我们在北京地区的用户是可以看到将近30个平台再去给我们提供选择啊，他们有不同的价格啊，不同的这个车型啊等等。那么我也研究了一下，现在在整个高德的这个平台啊提供的网约车的订单的数量上来讲，已经做到了啊，这个日均400到500万单， 嗯 啊，这个是一个很吓人的数据，而且一跃就成为了这个行业的第二名， 第二名。 所以我们是可以看，对，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大量的平台呢，它从我们过去的叫第三方服务平台，它流向了聚合平台啊。这个当然，如果说听众朋友们对于这几个概念比较模糊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纯做这个网约车的平台，还有做地图的平台。还有做其他生活服务顺便做打车的平台，对，基本上可以把它分为这三类吧啊。那么正好说到这三类，我就继续介绍一下哈。 好， 那么我们这三类平台呢，可以把它理解为以地图导航为主要竞争力的平台。那么这个我们就是刚才说到的高德，那高德呢是利用这个导航啊，以及利用我们的这个出行地图呢，作为一个非常高频的流量入口，它被大家顺便提供打车服务。那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从统计数据看到，高德的日活啊，应该是已经过亿了啊。从我们每天早晨，无论是自驾出行，还是很多这些营运车辆的出行，大家 看看路况哈， 都已经很熟。对对的，有些时候大家倒很熟，但是我依然想看看路况，因为好像经常会遇到一些不知名的原因就堵上车了。堵车的时候呢，大家的心情也是比较 这个着急的，所以更愿意通过啊地图软件、导航软件，然后去了解前方发现的这些发生的这些事情吧。哎，对，所以呢，这个地图导航类的平台呢，现在已经成为新进的这个聚合打车平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了啊。那么类似于像高德地图跟高德打车这样的平台呢，还会有百度跟腾讯啊。当然，他们现在这两家还没有把他们的能量完全释放出来，但是他们依然拥有着这个非常好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我们看到第二类平台是什么呢？叫 OTA 平台。这个呢，可能对于这个商旅出行的人，他们会接触比较多，就是携程、同城以及美团啊，这一类是属于 OTA 平台。OTA 平台的话呢，他们非常典型的场景就是，有可能我要订机票、订酒店、订火车票，那么我就一定会涉及到跨城市。那么在跨城市这种异地的用车服务方面来讲，那么 OTA 平台有着非常非常突出的这个竞争力。那当然，在这里面来讲，美团的用车场景是相对模糊的，所以美团在这个曾经去年的下半年也大举进军了这个网约车平台，但是效果呢，没有沉淀下来这个核心的竞争力，也比较可惜啊。它一度订单的数量增长得非常高，但是在后来的三个月里面不断的递减，就没有守住吧。 可能是还是把这个整个业务布局更加偏向于做本地生活服务，可能它在打车这一块发力后劲儿就稍微差一些哈。 没错没错，因为大家对于这个用车场景以及选择用车平台的这个偏好啊，还是有一些固化的习惯的。因为在完全跟车不相关的这种需求上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可能很难用淘宝去叫车，或者用支付宝去叫车，虽然支付宝以前也集成了叫车服务，对吧？但是大家可能很难去用它。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角哈，第三方的出行平台。那目前在这个第三方的出行平台里面呢，滴滴是一家独大的啊，曾经也有快滴跟 Uber， 那么他们都在滴滴的这个金融战略面前这个被并购掉了，所以呢，滴滴后来是一家独大。但滴滴一度在中国的网约车的订单数量上来讲，应该是常年保持着90%以上的订单，这种基本上是一个垄断的地位了。那么它的背后的支撑点呢，一就是来自于啊非常好的资本运作的手段，那它可以通过这个并购的方式，然后把行业的第二名、第三名，然后都变成自己的品牌。那么第二就是它拥有非常强大的运力和这个稳定的服务。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滴滴的司机，他们对于这个穿着、对于用车啊、对于服务习惯各方面，他们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那么第二就是滴滴应该是我们所有叫车软件里边最容易叫到车的。那么这两点呢，其实在用户侧的体验来讲，就是它拥有一个强大的运力调度啊，以及一个相对稳定的服务来去保障。那么类似于这样第三方出行的平台，现在可能说下来也就只有滴滴一家还是属于正常经营的了。那当然，可能滴滴也是因为自己拥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占有率，所以呢，这个被社会的关注度也会比较高，那么对它的要求也会非常高。毕竟你是行业龙头，你要起到这个模范带头的作用嘛。 所以每次其实出现一些负面的新闻，也都是被大家广泛的关注哈。其实我们发现，每隔一两年或者甚至每隔几个月的时候，这个时间，你都会发现，可能滴滴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负面新闻被大家所关注到。因为平台做的比较大，那你其实有任何一点服务方面的缺失缺位，都会被大家去放大。包括现在刚才赵晨老师也说了，滴滴下架四个月的时间，这个市场份额大概是从90%下降到了86%，但这个绝对数量还是比较大的一个数字。包括我看我们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哎，那这个滴滴下架了，我怎么还是能用滴滴打车呢？其实它这个下架只是说大家在因为我现在用的是这个苹果手机啊，我在我的应用市场是目前搜不到这款软件的，它应该是暂停了新用户的一个注册，是这样吧，赵晨老师？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用户端的，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啊，其实还好，因为滴滴现在很多功能也被聚合到了其他的一些平台里边去啊，就我们用一些其他的软件也能选择滴滴用车。 也就是您要是现在没下载， 对， 没下载过滴滴的话，您是找不到这个软件。但是您要是之前下载并且使用过这个软件，现在还是能够正常去打车的。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想要把一个平台做好，你离不开资本的各种各样的运作手段，离不开一个强大的调度能力，一个服务和运营的能力。 能力啊，包括对于司机端这个司机师傅优质司机的一个抢夺。刚才那个赵晨老师也提到了高德平台目前应该算是行业的第二位，这个每天的订单量也会达到400万到500万这样一个体量。也提到了像高德它属于一个聚合平台，可能之前大家更多的用这个软件是我想去看看路况，或者是我想用它去导航，但是现在呢大家在使用高德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嵌入了很多的第三方打车平台，都可以通过高德去呼叫。那其实我们就给高德这样的一个聚合平台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啊，有人说它是第四方平台。我觉得还是让赵晨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第四方平台它都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或者是优势，为什么它能在短短的时间当中高德地图跃居到这个行业的第二位，这背后都有什么样的原因？ 好的。首先作为一个第四方平台啊，你能够聚合别人，其实不叫整合啊，滴滴叫整合，它这个是聚合别人。你聚合别人的话，首先你要能够给别人提供赋能，对吧？别人能从你得到什么？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高德呢，现在已经是一个日活过亿的这样一个互联网的软件跟平台了。那么而且导航需求呢几乎现在是刚需了。刚才咱们说不单单是导航看路况啊，甚至是现在高德也增加了一些功能，就是可以在你开车路过的地方还给你提供景区服务啊，这个我看他做的非常非常智慧，还找了很多明星来帮他录这种比较有意思的语音，所以他已经快变成了一个这个类刚需的这样一个软件了。那么无论是营运车辆还是私家车啊，只要是跟用车是同一个场景的话，那么融合起来会比较容易啊，因此他们在用车的这个场景上来讲，他们是有一个天然的融合关系的。第二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滴滴跟司机之间他们经常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关于这个扣点呀、分成啊、提点呀这些方面的一些政策的调整，那每次这种政策调整好像带来的这种影响都是比较大的。那么滴滴在业内的这个扣点呢应该是出了名的高啊，尤其是大家可以从它的这个招股说明书里面是能够看到的。但是呢，高德作为一个聚合平台啊，首先它不需要像很多营运平台那样去获得那么多的资质，那么在整个获得资质的这个难度上来讲的话，高德是比较低的。那么因此呢，它就会特别特别容易的去做开展这个业务。而他开展业务使用的资质呢，更多的是网约车以及这些汽车租赁公司自己的牌照。那么因此这方面来讲的话，它的入市门槛比较低，所以呢，在这个门槛比较低的情况下呢，它的运营成本是要比滴滴低很多的。因此呢，它就可以给到这些聚合平台上的这些合作伙伴们一些非常好的合作政策。比如说近期它可能会推出，已经推出了一些政策，就是免入驻费啊、免扣点呐、或者说通过跟整车企业合作去给他们一些补贴啊，因此高德现在能够给的政策都是非常非常优质的。那滴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来讲，它的财务报表很重要，因此它不能随便的去这个做大量的这种像之前似的做那种巨额补贴了，那个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那么第三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汽车租赁公司跟小的网约车公司，它自己是有品牌的，尤其是有地方的品牌啊。我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可能在一线城市以外啊，我们会发现，你坐火车坐飞机落地以后，用当地的这个高德打车会比滴滴更容易。这就意味着可能滴滴其实是在下沉城市的这个市场占有率看起来很高，但是呢，其实在整个在下沉城市这个运力调度方面来讲，不见得比高德更有效。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到了反复提到这一点，叫运力不足。运力不足呢，一定是这个行业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显性的现象。为什么这么理解呢？你看早晚高峰打车不好打，天气一变化不好打，这个节假日出行不好打，你会发现永远都会有这几个固定的场景是不好打车， 大家都切身体会的。 对，但是你会发现车路上车一点都不少，对吧？车一点都不少，车越来越多，越来越堵车。那为什么这么多车我们还是打不到车，对吧？这个其实首先呢，跟网约车的绝对值的数量是有关系的。现在网约车的这个渗透率啊，在整个中国现在还只有21%，也就是说，这个大家叫车可能叫5次车啊，只有这个1.1次，会是用网约车的这种叫车习惯啊。这个就让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数据背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继续探讨啊，因为它背后有一套很有意思的算法。第二呢，就是因为这个运力资源的调度不足，所以各个车企、各个平台都在抢司机。但是你会发现什么呢？这个老司机跟新司机其实差距很大的。因为新司机我们遇到过，他可能就全程指挥导航啊，然后呢各方面的这种服务跟你的交流啊可能都偏少啊，甚至是一些职业习惯他是没有完全经过这个上岗的培训，然后他可能就已经上岗了。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安全隐患是一定存在的。 是。 但是呢，对于滴滴这种平台来说呢，又会有一个现象，就是 新司机在这个平台上很难接到单，或者只能接到非常难做的单啊，特别远啊，离你接车很远，然后这个送人也很远的这种单子，因为你要去刷新、刷好评、刷豆子，对吧？这个其实等于说越老的平台，它对于新司机其实是不友好的。那么新司机怎么办？新司机就要通过这些小的网约车平台，从而再通过这些小的网约车平台被聚合到类似于高德这样的平台去，他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订单。因此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高德会成为行业第二名，而且最后还有近100家的供应商，现在这个数量可能还会更多，越来越多，以每个月大概20多家的数量还在增长。对， 所以呢，大家可能在高德上，我看我们朋友们在听听 FM 也是，在听听 FM 平台上也在说，我们现在打开高德，你能搜到首汽，能搜到滴滴，能搜到很多的第三方打车的平台，包括珍妮称没法起了，说了一句，他说，刚才赵晨老师提到滴滴车多司机多，这确实是一个优势，但也有可能是一个短板。就像刚才赵晨老师提到的，你的司机数量很多，但你怎么把这个服务做到位？这其实平台需要去培训的，是吧？包括有一些新手司机，他可能在业务能力上，比如说这个路况还不太熟，包括在一些提供服务的能力上，也是需要这个经验去慢慢积累的。那我们来看看朋友们在打车的时候，大家在选择网约车平台的时候都比较看重哪些层面。1080就说了，我用过滴滴，也用过曹操、美团，发现滴滴的价格相对来说似乎是比较有优势的哈。包括情花也说了，现在呢就是滴滴打车在北京的市场占有率还是比较高，我比较支持网约车平台之间开展良性的竞争，这种良性的健康的竞争是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以及保护用户的长远利益的。包括秋风秋雨也提到，打车的时候比较看重车况，是吧？这车得干净没有异味，包括它的服务安全性以及价格。飞行的普通人也说，多年都没有打过那种传统的出租车了，现在一般出门只用网约车。滴滴呢在北京比较多，我也选的比较多，当然如果有其他竞争对手的话我也会选，比如说在上海的时候我就用美团打车用的比较多，我也是比较支持这些行业内的平台开展竞争，健康的竞争是可以维护行业的发展的。再来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哈。像宋燕君说了，说价格和服务这两个方面是我最看重的。8398说，第一看重的是公司的一个情况，比如说规模大不大，信誉好不好。咱打车出行最看重的是车辆的一个安全，服务到位，这是大家比较集中的一些需求哈。刚才我们也是请赵晨老师分析了很多，比如说像高德这样的一个聚合平台，虽然说它能给用户提供比较便捷的一些服务，但这背后的法律边界，赵晨老师您觉得又如何界定呢？你比如说我选择滴滴或者我选择首汽约车这样第三方平台打车，如果出现问题我直接找平台就好了，但是如果我通过高德去打一个车，这一次服务我要是不满意，如果产生了纠纷，我作为消费者又该去找谁呢？张晨老师您怎么看？ 从这个互联网的协议上来讲啊，我们从哪个平台去完成的信息的收集以及信息的确认，那么这个互联网的平台它就应该成为第一位我们服务的这个服务者。因此无论是从滴滴还是高德还是我们可能用首汽甚至以前的神州，对吧？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任何用车的问题啊，我们第一时间还都是要去跟平台啊，跟我们直接下单的这个平台去沟通的。 是， 但是呢平台在解决问题的效率上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亲身经历啊，我是用过的。以前我们公司是有一个这个商务的聚合支付平台啊，订车订酒店啊，包括这个打车都能。那么有一回我就遇到了这个司机没法来接单的这个情况，我跟我的平台沟通，我的平台就很难快速的帮我去跟滴滴讲明白，最后我还是打了滴滴的这个专线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所以这个你会发现，这个我觉得服务平台上方面来讲，一方面是服务态度，他要积极的去帮你去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的话呢，当这个服务本身除了态度之外它需要效率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没办法的情况下还是要去直接找到真正持牌为我们提供服务的。那你看像刚才我反复强调一点，像这个高德它是一个聚合平台，它本身是不需要这个获得像网约车运营公司一样的网约车牌照的， 对， 因此它不是给我们真正提供这个 直接服务的这一方， 嗯， 他可以帮我们去做客服客诉啊，可以帮我们去处理，有点像淘宝的小二这种角色，但他并不是本身的这个运营平台自己的客服。对，在这个方面来讲，我们一定要能够去区别开啊，区别开。但是我也希望也呼吁啊，这个所有能够去为我们提供第一手啊网约车服务的公司，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客服啊，跟我们的这个主动服务的意识、安全管理能够做好。因为我们虽然可能在行业里边是大的从业者，但并不是每一个专业业务的交付者，但是我们都共同肩负着这个推动行业进步，对吧？推动行业规范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啊，因此我相信啊，未来随着这个，我们对于这个服务体验啊，以及对于服务安全的这个要求，我们未来的这些平台都会变成非常好的能够享用我们客服跟客诉的这样一种角色吧。 嗯，因为像网约车平台啊，打车市场它是非常非常特殊，而且也是跟咱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现在大家很多情况下，你在提前出行规划的时候都会看看各个平台哈，我好不好叫车呀，我要等几分钟啊，我选哪个平台呀，这个价格贵不贵啊，真的是和大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服务行业，它又是既讲效率也得讲服务的质量。我们也是希望未来整个网约车市场的竞争格局可以向着更加良性的一个方向来发展。好的，非常感谢赵晨老师带给我们的介绍分享，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好， 再见。好的，那么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我们财富新动力的全部内容了。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平台来收听节目回放。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美哲。明天早上9:15，财富新动力不见不散。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张阳阳。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Sing together。 风指引着，给梦想加速度。跳跃旋转，在雪地上飞舞。银白色的世界。但没有胜负，只有不懈的追寻，无悔的付出。鲜花掌声，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了突破，风雨踏前路。一山登高是攀登着的脚步，比海更宽是你的怀抱，温暖如初。 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0705756。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